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Hello， 今日这个组合叫咖喱一阵锤。啊，这个没了啊，我哋嘅主角细良， 细良，仲有 啊，仲有啊，呢个土伯， 土伯， 咁啊，两个去咗拍拖， 系去边度拍拖 啊？都系北美噶啦， 都系北美 啊，两个喺北美嗰度， 系一个就 一个提早去，前后脚啦，更可疑嘅， 喂，咪系咯，有啲更可疑，佢想避开嫌疑，系 啊，上个礼拜土伯去咗先嘅， 系 今个礼拜咧就到阿柳伯啦， 系 啊，我哋三个伯啦， 佢可能喺呢个边境嗰度啊。西雅圖同呢個嘅温哥華邊境嗰度相遇喎，可能係 真係，你睇下佢幾不負責任，將個當攤交俾我，然後跟住咧就啊，即係好彩有 Gary 呢啲義氣仔女。 哇，唔好咁講啊，我政治咖喱飯都揾緊呢個客席主持， 唔好又揾我，唔係星期五啊， 我哋都闊啲嘅，真係闊啲嘅，闊啲。 你梗係冇辦冇問題啦，你啲新民主同盟有咁多。黨友， 誒，我哋講啲地區議題都可以嘅， 係啦，都可以。咁就好啦，咁啊，誒，認真講嗰句咧，細良就翻咗加拿大，就陪佢老婆同埋佢個外父。 係啊，除咗係咁，佢亦都有講到話係即係想養好個身子。 係 啊，上個禮拜五我同佢一齊做節目嗰陣時咧，佢係咳到好緊要。咁啊，如果大家有留意星期六嘅三不管咧，佢仲咳到唔停添嘅。 係嘛，我未聽。係 啊，係啊，咁啊，即係希望佢嚇。啊！即係養好個身子啊！ 我介紹咗只同仁堂嘅藥俾佢，唔知有冇買？ 同仁堂啊， 係幾好嘅。 係點啊？ 呢度講閒談兩句。我自己都係嘅，即係都今年咧都頗多，即係一啲小毛病。 上呼吸道 係啦。咁但係咧嗱，講真，我又唔係好中意食成日食西藥，即係有副作用。又跟住咧睇中醫咧，講真，一係咧。就嗰啲即係冇乜人幫襯嗰啲中醫就冇用啦，咁啊好多人幫襯嗰啲，哇等好耐， 係排隊排 都排好耐嘅。咁跟住咧，我就問咗我一個朋友，我話喂，你有冇咩好介紹啊？佢話得啦，去同仁堂買去同仁堂，咁啊叫有時候又叫我買呢只，有時咧我就會去同仁堂嗰度咧，就同嗰啲店員講，講我症狀出嚟。 哦，咁樣。 係講個症狀出嚟，咁佢就會介紹啲中成藥，哇好貴， 幾 廿蚊嘅啫。 係啊係啊， 係啊，就有啲廿幾蚊，有啲三十幾蚊。咁我試過都兩次係咁咧，食完之後有效、 啊，咦見效啊，係 有 效、啊，未試過喎、啊，係。 啊，咁就其實好可能咧，其實嗰啲店員咧，可能同仁堂嘅店員咧，其實喺通常啲老字號咧，其實做咗好耐啦。 哦 咁咧就同埋有個好處嘅， 即係已經識少少呢個望聞問切， 係啦，有少少呢啲噶啦已經。同埋有啲嘢咁啊，梗係小毛病先得啦，梗係小毛病。 係， 同埋一個好處咧就係 傷風鼻塞啊， 嗰啲咯，流感啊嗰啲嘢咯， 其實明白嚇。 咁 乾聲沙， 佢都會識得好似中醫咁問一啲嚟嗰啲啊啲痰係咩色啊？有冇覺得攰啊？咁即係呢啲咁嘅嘢嘅。 哦，咁樣。 咁我覺得咧，仲有一個好處，中成藥咧嘅副作用較低。即係冇乜壞嘅，即係你就算即係話舉例啫，你食咗啲藥，係唔係真係咁對症你嘅咩嘅？咁其實個副作用都唔高嘅，呢啲中成藥。不過呢我經驗啦，咁我又唔係即係我唔係中醫啦嚇。 食咗唔會眼瞓㗎嘛？ 唔會， 即係唔係好似啲西藥咁？ 西藥就會啦。所以呢，我認另一個我會比較唔係好 prefer 睇西醫嘅原因。雖然我有一個嘅家庭醫生係西醫嚟㗎，佢有聽我節目㗎，我有睇你㗎。 不過咧，勁嘅藥俾你。 我即係有時我就好，佢唔係，我都會話定俾佢聽，我話喂嗱，唔好眼瞓，因為我今日 要開會， 係 啦， 要開會， 冇理由對住個 client 喺度嚇。 系啦， 眼瞓。 但系有时有真系好少意思嗰啲咧，咁我就会直接踩落去呢个同仁堂嗰度，因为直接踩咧，同仁堂通常就冇乜，即系冇好唔系好好生意，唔系好好。其中有一个好处就佢唔系好生意，差唔多你去 唔使排队嘅系， 唔使排队，即刻。 普通嘅西医嘅诊所咧，都仲要快。 系啦， 你撇撇低幾廿蚊咁啊，攞包藥酒咁樣就好方便啦。 係 係。好啦，咁啊，喂，今個禮拜咧，我覺得就有個特色嘅。 係點啊？ 真係咧，唔怕冇題目講。 係大把題目，哇！呢、這個新聞 多得滯， 仲要係好搞笑嘅新聞添啊！係 啦，咁啊特別， 即係荒謬嘅新聞。 係啦，好荒謬嘅新聞，但係呢荒謬新聞咧，其實背後咧有一種嘅脈絡嘅。一陣我哋講啲脈絡啊。咁啊，今個禮拜特別多。西人瘋人啊，村人 啊，串嘴嘅人，蠢人 啊，嗰啲以為自己好叻嘅蠢人，得好多呢啲咁嘅人。好啦，咁我哋先講新鮮滾熱辣嗰個強國女子啦， 唐林玲係三個字嘅， 係啦。咁其實我本來咧，嗱佢出咗新聞咁耐咧，我其實喺我 Facebook 係完全冇講過佢嘅。因為我覺得傻啫，傻有咩好講？但係其實咧，嗱，你睇真啲咧，呢、這個人嘅新聞咧，其實背後係有一種嘅叫做公共性喺度嘅， 即係因為絕對有，絕對 有公共性， 就是、因為佢聽審嘅案件係高度政治敏感嘅， 係啦，因為點解咧？佢嘅情況咧就係去呢個法院嗰度，好似係旺角騷動有關，係 啦，有九名嘅被告嘅係， 咁佢咧就去到咧就影相，咁我就唔使多講咧，因為呢單新聞就即係喺咁火紅咧，我諗所有嘅人都已經係跟得好足噶啦，咁啊最新滾熱辣咧就竟然咧就係、是。冇錢俾嗰個嘅叫做保釋金，咁就而家拘捕咗。 係啦，中午嗰陣時咧，就對上一次上庭咧，係離開咗72小時，又冇俾到保釋金，就令到阿陳慶偉法官咧就發出一個拘捕令。個拘捕令發出咗唔夠一個鐘頭，竟然俾警務人員咧見到呢位女子就係喺高等法院嘅附近呢、這個金鐘某一個地點啊，啱啱喺度。在個 ATM machine 嗰度咧就撳緊錢咁樣，係仲要撳咗好耐， 好多張，仲有話聽講話撳咗幾廿張卡，但係撳咗咧就啲人咧就話即係撳到三張，大約可能係三嚿水定係千五啫， 籌緊期，即係喺幾個 account 度去揾啲錢出嚟， 嚇 咁喺嗰陣時即時咧就被呢個嘅拘捕上庭啦，咁樣啊要走入去呢個嘅犯人欄嗰度咁樣。 係啦。好啦，咁咧嗱呢個新聞咧我就話細節就唔講啦，不過咧我覺得咧第一就係、是、呢個奇女子咧，有一啲嘅行為咧，係、我哋常人難於理解嘅。第一就係話佢所俾嘅資料咧，好多都係證實係假嘅。而家我都唔知係乜嘢係真，但我哋淨係知道咩係真咧，就係有啲嘢係假，係唯一可以知嘅。 少係假 啊！佢個名係咪真我都唔敢講。 係 嚇，但係咧嗱，佢俾嘅卡片 最早期出現嘅，最早期出現嘅俾人發現係假嘅， 係就有個所謂中交建啊、中鐵。見啊，即係諸如此類呢啲咁嘅履歷啊，好啦，咁啊後屘咧， 佢假得嚟好真嘅先弊， 係嘛？ 佢連個 email address 啊，都係仿人哋仿得好似嘅，係嚇。 係咁啊，中鐵建咧就出嚟咧就澄清就話我哋冇呢個員工，第一。第二，我哋冇呢個部門， 係 佢所講嘅投資部啊，中鐵建投資部副總裁，佢話我哋冇呢個嘅部門嘅咁樣。咁跟住咧。佢最抵死係一樣嘢，我覺得已經係被揭發咗咁多嘢之後啊，之後佢竟然喺對上一次報住址嘅時候，嗱嗰陣時就已經係出曬事㗎啦。 係啊， 啊佢個所謂嘅代表律師都劈炮啦，咁咩艾德賢定艾勤賢？ 係啦，喺個 lift 裏邊撞到嘅啫，咁樣係嚇。 咁就都已經劈咗炮， 人哋仗義地幫佢係去上庭講幾句好説話，係咁啊，咁佢又竟然咧就向個法官講話，嗰個係佢嘅代表律師 啊， 法律代表 啊。 第二及後咧就揾反轉豬肚，就指斥人哋咧，就人哋話 懷疑佢啊，懷疑佢誤導嗰啲嘅記者喎，係 啦，就搞到嗰位本來仗義執言地可憐下佢嘅西人大狀咧，就即係劈炮，即係將啲文件抌低，跟住咧係好憤怒咁樣離開個法庭。 嗱、呢個係第二個謊言嘅，因為咧其實嗰個律師唔係代表佢嘅，佢就話係代表佢，即係其實嗰個人後屘都要澄清喺個法庭上，我唔係代表佢，好嘢講，我只係同佢講幾句，幫佢講幾句説話啫咁樣。好，第三個大話咧，我話佢即係抵死噶啦。呢、这個真係抵死啦！就係、是、當已經係搞到個法庭咧，要差唔多落 charge 嘅時候咧， 佢仲要報虛報一個， 唔係係落咗差， 落咗差處係嘛？ 落咗差要告佢，跟住先至有一個叫做俾保釋金嘅呢個咁樣嘅處理。而喺一個俾保釋金嘅過程裏邊咧，警方又幫佢落一個口供，跟住咧就要登記佢嘅住址。 係嚇，咁佢咧就之前咧大家都以為佢係住喺一個嘅酒店，佢哋都聲稱佢自己住喺酒店。而家唔知嘅，佢所謂所講嘅全部嘅，佢講出嚟嘅説話有邊係真邊假係唔知嘅。咁後屘咧，佢就我而家就已經搬咗去同朋友嗰個屋企住啦。佢就登記一個朋友屋企。啊，抵死在咩咧？抵死在呢個地址係冇呢間屋嘅，唔係即係講佢係登記一個地址係根本係冇呢間屋 嘅。就係法庭喺今日嘅中午發出咗呢個拘捕令之後咧，警方就即刻上門去敲門，希望請佢去處理啊，唔係即係要拘捕佢 啊。 嚇喺個過程裏面已經發覺，以為冇呢個單位喎， 係冇呢個單位， 冇呢個號碼嘅喎，係。 係啦，咁其實咧嗱啲，我唔知道大家可唔可以理解到呢種嘅行為咧，即係其實去到嗰、那個咁嘅叫做已經係俾人 charge 嘅情況之下，要為自應該 suppose 嗰陣時候就應該要好好合作啦。因為你做一啲嘢係應該人嘅正常行為係要保障自己利益㗎嘛。你嗰陣時候再要講一個大話，係一個無謂嘅大話，只會令到自己罪加一等。何苦呢？嗱，呢個行為係對於一般人嚟講係匪夷所思嘅。咁但係呢個咧就發生咗喺呢個強國女人身上，就令我覺得咧就聯想喺另一單新聞咧，啱啱今日咧就講一間好大嘅公司，中國公司叫海爾。我諗大家都聽過呢個海爾㗎啦，即係咧呢個海爾集團咧就係做一啲嘅冷氣啊，即係嗰啲空氣即係清新啊嗰類嘢。 大陸嘅用詞就叫空調。 係空調。咁咧呢單新聞就講呢一個嘅。海爾集團咧就早前咧就喺北京舉辦一個叫做全球室內空氣淨化與人體健康研討會。 哇，幾 grand！ 哇，好 grand！ 係全球涉及人類。 係啦，咁啊涉及空氣嘅健康啊咁樣。咁然後咧佢就話，即係獲得呢個世界衞生組織 WHO， 大家都知啊世衞啦，我哋有一個陳馮富珍做過呢個總幹事啦。咁就話獲得呢個世衞專家代表頒獎。俾呢個海爾集團話佢哋獲得呢個叫全球健康空氣領袖品牌， 哇！其實犀利， 唔係啊！我即刻就算啦嚇，而家揭發咗又係假噶啦，所有嘢係假。但係我覺得其實就咁聽下都知道，即係同嗰個即係聽下都知道會係假啦。點解世衞點會做啲咁嘢嘅啫？即係頒一個嘅品牌獎，俾一個嘅叫做商業機構。你聽下，你都知道覺得匪夷所思。喂，但係呢個可以夠膽死，將呢、這個世衞拉落嚟，然後跟住咧世衞咧就梗係話否認啦。 有人去 check 啊，應該係有人去嘗試去了解。咦，世衞係講緊即係啲國際衞生組織啊，一啲嘅門檻啊，發出一啲嘅指引啊，有冇一啲嘅疫症係擴散由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啊？咁樣噶嘛，係咪？ 咁跟住咧就由呢個可以所講嘅。WHO 專家代表嗰個叫黃宏財啊， 黃宏財 啊，黃宏財。跟住咧，呢個世衞就話：我哋冇呢個人。嗱，你諗下，你成件事咁荒誕咧，係又係去到一個同頭先個強國女人一樣，你係匪夷所思嘅。 佢哋係假，但係佢知道佢哋自己係假，佢假得嚟要做到自己係好真。報道嗰度講話，即係有幾樣嘢都係假噶嘛，嚇、 啊， 即係又冇得到世衞嘅一個咁嘅品牌啦，個、人啦、啊，嚇，仲有一啲又一啲喺個即係造假嘅過程裏邊話，有啲咩證明啊，一啲咩科研啊，一啲嘅結果啊咁樣，又係假嘅。佢、即係換句話講咧，呢、這個係處心積慮地、有組織地、有諗過度過嘅情況之下咧，係藉著造假咧。是在呢個商業世界裏面就是去偷下拐 騙，即係唔係唔小心嘅， 係啦， 係唔係唔小心？ 即係又俾嗰個強國女嗰種瘋瘋癲癲，又再進一步。 不過我覺得佢嘅瘋癲程度咧，真係同阿強國女真係不相伯仲，因為點解咧？係好容易被揭穿噶嘛，你唔好愣到 WHO 咪冇事咯。其實你可以搞，你可以話全球室內空氣淨化與人體健康白皮書，又跟住你揾一個。學術機構又好，點都好啦，因為呢啲嘢容易處理。喂，世衞唔可以俾你咁玩法噶嘛？你話嗱，所以我話咧，呢啲咧中國人講大，中國講大話咧， 這個情況呢，我覺得已經去到一個地步，所謂的造假這件事是去到一個地步，是去到一個匪夷所思的階段。 嗱，我哋去解讀呢啲行為喺香港，即係覺得好荒謬、好可笑、好難以想像，因為個社會機理嗰個互信嘅基礎係高啦、商業世界裏面嘅合約精神有冇諗過呢啲咁荒謬嘅嘢係會出現啦咁樣？但係呢個其實係一個折射咗大陸嗰種，即係第一就是、個文字一定係有唔少人係會受呢一套，係被欺騙，係會上當，係會中招，係會跌落陷阱，先至有呢啲人咧不斷係透過造假咁樣咧係去做呢啲瞞騙嘅工作噶嘛。 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咧呢啲已經不是偶然嘅，即係一個現象嘅出現咧。我諗造假現象嘅出現咧，而家唔使可以呢個單新聞，大家我諗都知道，大陸呢種造假現象係非常之嚴重嘅，已經有一句段子出咗嚟，中國乜嘢係只有乜嘢係真咧，只有騙子係真，即係其他都 所有嘢都唔係真嘅。 啊，咁呢個嘅我覺得其實同個我覺得個社會有關係啦。當然而家假到一個咁瘋狂嘅程度咧，我就話其實等於話人一個人會病，一個民族會病。一个国家会病，而家我觉得我哋成个民族与国家都陷入一个病入膏肓，即系个病咧，一种造假嘅病态咧，已经系陷入一种病态嘅状嘅情况，就系、我直情完全唔讲大话，讲到成为一个习惯。我想这个女人啊，呢、这个强国女人，我先再分析佢。有些人咧就用一个比较阴谋的角度去睇佢咧，我就唔系咁睇嘅。即系我觉得咧，就好似个强国女一样，其实好啦，可能已经成为一个习惯啊，讲大话 入晒骨入晒血嘅，系啊，系本能反应咁。你话佢指控佢嘅话咧， 佢就会讲一啲，佢会讲唔系，佢讲一啲嘅说话咧，譬如我系。 I'm Chinese、第一句是咁啊，第一日嘅事发嗰阵时系咁啊，跟住第二日再有记者去追访佢嗰阵时候，佢话你哋唔好有偏见，跟住第三日嗰阵时候又开始闹翻人转头啦，咁样系啊，即系个官啊，法庭上面嘅翻译啊，点解冇足够嘅指引俾佢啊？如果个法官讲得清清楚楚，佢就唔会犯咗呢啲嘅问题啊？点解即系你话我唔能够喺法庭上边啊，系去影相？我见到法庭嗰度有人食嘢，点解你又唔追佢啊？咁样就搬龙门咧，就将自己嘅责任咧系卸去俾人。你睇到呢啲系。多次地我們遇得到有些強國人，即是他將大陸那裡的行事模式那種的行為帶到來香港，你就會見到這種 pattern 的。他完全在今次的強國女唐林玲身上是充分地發揮了出 來。即你看到他們的思維方式呢，就是即是好像推卸責任、有什麼事就推卸責任。還有一件事我就覺得他所說的所有事呢，都是其實 foolishly 是有利自己的。我覺得 foolishly 呢，就是說因為他已經是因為成為一個習慣咧，佢話啊，我係中鐵做一個卡片，我係中鐵建，又跟住佢用英文嚟希望俾大家覺得佢係一個高級嘅分子，嚇、所有呢啲嘢都係一種嘅造假嘅現象嚟嘅，嚇、佢將所有嘅嘢都係包裝成為一種對自己有利嘅一種嘅狀態。咁我覺得呢個同我哋而家中國社會係有關係，個人都係咁嘅，個人咧就唔會講真話。是會講一些說話會有利自己的競爭狀態，譬如你我都叫做之前入去做過生意啦，叫做你跟任何人講都好，他是一定首先就將哇係將自己那個好像 status 咧係乜嘢，我又是 空你的吹到好大嘅， 即係佢背後有很強力的背景，個個都有背景嘅，個個咧都有可能一些政治背景啊、軍方啊嚟去 back up 佢嘅，個個都有嘅。 中央政府啊，呢度嗰度啊， 係啦，佢可以幫你解決任何問題嘅， 咁犀利， 係即係佢哋個個都係，你見到冇老任講。揸住雞毛掃嗰個人咧，佢都去講俾你聽，佢背後其實係有鄧小平嘅啊咩咩嘅關係啊！ 我都接觸過呢啲人 啊，呢啲係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呢個係其實同我哋嘅中國成個整體社會咧，就係咩咧？就係你講真話，冇人講真話，咁我講真話嚟做乜？第一，我做咩講真話咧？啊，個當個個人都係將自己咁樣包裝法，我唔敢包裝法，我就好難生存 㗎。係啊，係啦。讲假话 誇張的說話兇人哋的情況之下，呢啲成為咗喺大陸裏邊嘅生存之道。 係啦， 當你唔係咁樣，而其他人個個都係咁樣嘅話咧，你就無立足之地， 你就蝕底。係一係你一係就生存唔到，一係你就會蝕底。 係啊， 咁所以嗱，你諗下，當一個民族陷入一個咁嘅所謂文化環境嘅時候，你認為佢會唔會有競爭力咧？ 嗯， 即係我哋上幾集都多次講過，即係而家中國成日覺得自己要即係唔好再做一個世界工廠啦，要提升啦，啊又要將佢嘅科技啊個芯片啊要自己製造出嚟啦，啊而家又將香港拉埋落水，就話要將香港成為埋依個創科嘅中心啦，係做唔到嘅，係因為點解你成個文化出咗事？你而家呢種造假文化，咪升芯片，咪嗰個漢芯 係啦，中興事件 係咯， 就係呃人哋，呃埋自己，而呃埋自己呃得多嘅話咧，以為國際慣例都係咁樣，就將呢度行為模式喺國際貿易上邊去到人哋嘅主權國家嗰度咧，都要行呢一套，仲要行到咧係毫無羞愧之心。大次次地完全唔避嫌的情況之下，先至造就咗呢個中興事件個咁肉酸的結果出咗嚟。 所以話 俾人捉到正。 陶傑就話呢一個小龍中唔係小龍基因 DNA 小龍 DNA。再早之前咧，就呢、這個柏楊咧就話即係醜陋的中國人嗰個醬缸文化。即係你今時你睇到嗰種造假文化咧。亦都係另一種嘅去描述我哋有一種嘅，我覺得啊，雖然聽起上嚟咧就唔係幾好聽，但係真係可能係有一種嘅民族基因，就叫造假，即係陶傑就話叫做小龍 DNA， 我而家覺得係叫造假 DNA。你睇到一個強國女人，你唔好以為是傻啊！我覺得佢嘅行為隨時已經係一個嘅。可能的反應一個經典型可能是一個典型 根本就是在他成長的過程裏面在上一代在其他人在他周遭的人那裡學回來的嘛在個社會上面長期持續地見到浸淫在這種這樣的文化之中的話呢就成為了這種很不明明的造假山寨的一種的思維、啊、行為模式、啊、邏輯、啊、這樣那他會一代一代如果沒有更正的話就係咁傳遞落去㗎啦，係。 嗱，當然，強國女人除咗反映出佢嗰種即係造假個基因之外咧，我覺得佢仲有一樣嘢嘅，即係仲有幾樣嘢嘅。頭先阿 Gary 都提過，佢第一樣嘢佢即刻講就係話，我做乜都我中意影相咪影相咯。嗱，呢個亦都係中國人而家基因裡面出現嘅一個嘅現象。佢就。佢嗰個係假自由，我成日話佢將一個個人自由發大咧，其實咧去到一個地步咧，覺得我有錢咪得咯。嗱，中國人咧，當而家所謂嘅大國崛起之後，有部分人富起嚟，我都唔懷疑呢一個嘅強國女咧，可能都係有少少錢嘅，不過唔知點解而家撳到幾張紙出嚟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呢一種，我中意影咪影咯咁樣。呢個你睇到。中國人去到任何地方嘅時候，都有依一種咁嘅傾向 嘅，尊重人哋嘅制度啊， 係啦， 嚇咁啊，叫做叫強國，叫啊叫經濟強國，叫啊叫做而家第二大經濟實體呢種咁樣嘅暴發户嘅心態咧，就將過去本來係屈辱，本來係自卑，就透過呢種目空一切嘅行為表達出嚟。我中意啊，我是中國人啦，強國崛起，我而家有中國人的驕傲，嚇、你比唔上我啦，我唔喺你嗰度消費，你哋就弊家伙啦咁樣嚇，將呢種嘅心態咧，由大陸裏邊咧係去到第啲地方。 我覺得 不過佢哋都同一時間知道喺大陸裏邊啊，唔可以隨便咁嘅喎，嚇、咁但係嚟到香港見到香港嘅中國人就以自己人好恰啲， 佢咪用翻你嘅語言自由嘛， 係啊， 呢個係我自由啊， 系啊，点解啊？你咪民主咯？点解净系你讲得民主，我唔讲得民主啊？咁样系， 系啦， 真系好荒谬喎！系系咯。 咁但系咧，其实咧，我觉得呢种系一种啊，我觉得就好似一种骄咩任性啊。 嗯， 呢一种嘅任性咧，你其实系而家喺中国人里面好常有嘅，即系一种我想点就点，系我中意点就点。佢其实咧觉得我自己而家今时我大国崛起，有啲就可能有一种咁嘅骄傲，但系喺骄傲当中咧又有自卑嘅，又系一个好复杂嘅一种嘅民族感情嚟嘅。 既自大， 既自大又其實自卑， 又或者透過自大去掩飾自己其實好自卑。呢、這個強國女唐林玲咪咯，講英文、 啊、 用啲 broken English， 你唔知啊， 用啲唔好嘅英文，好爛嘅英文係去講。 啊！咁你乜？人哋当法庭咧叫佢，因为人哋都听到嗰啲英文咧，佢自己声称系澳洲音嘅英文啦。我真系戥澳洲惨啊！真系，我觉得澳洲应该澳洲嘅领事应该抗议啦。 点衰咗澳洲？ 我听唔出佢有咩澳洲音。我系澳洲毕业翻嚟嘅，即系我而家嘅英文都冇澳洲音啦，因为翻咗嚟咁耐。但我听唔出佢嘅英文有咩澳洲音喺度、嗯。啊，咁但系你睇到佢嗰种。又用英文講，人哋法庭已經講就話：喂，唔該你講翻普通話啦。 係咯， 啊，我即係其實唔係好聽得明白。 因為要溝通啫嘛，不如你正正經經講翻普通話用嚟溝通啦，咁樣。 咁啊，仲有咧，我諗呢個強國女人咧，仲有一樣嘢嘅性格特徵顯示咧，就係嗰種叫做想，即係當佢話喺法庭嘅時候咧，佢、就話：我哋大陸得嘅喎，我哋大陸得嘅喎，喂嗱。當然啦，你聽起上嚟就已經覺得好荒謬，但係佢反映出一個咩嘅意識形態呢，即係你強國嗰陣時都成日都講噶啦，喺咩喺我地方就要守我哋嘅法。但係去到人哋嘅地方嘅時候，呢一班人就話：喂，我哋大陸得嘅喎，點解你香港唔得？嗱，當然，我覺得佢有機會係因為係香港。 嗯、 我覺得他去到美國未必夠膽咁講。 啊，唔係都過去有啲係好離譜嘅嘢嘅，喺第啲地方、啊、人哋嘅母語係英文嘅話咧，就要人哋用呢個普通話同佢溝通。嚇、啊，喺、啊、自己嘅地方又覺得人哋外來文化，其他人嚟到咧又要入鄉隨俗。但係當自己去旅行又好，去第啲地方定居又或者係讀書又好留學嘅話咧，就要人哋咧係去遷就佢嘅。啊，呢種係好荒謬嘅一種做法嚟嘅。 係啦，咁啊，即係。呢一種其實某個程度上面，我覺得點解佢話可能係因為香港嘅緣故呢，佢、曾經講：，我喜歡香港，因為香港係中國嘅。啊，佢咁係咁講過。咁所以咧，當佢嚟到呢個法庭嘅時候，佢就覺得點解你唔用我哋中國嗰個法庭嘅方法啦？ 係咯，橫掂都係呢個。 你話我哋中國嘅啦嘛，而家 中國嘅啦嘛，點解唔行香港嘅制度？佢唔係好掌握得到點解會有一國兩制，即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出現係啲乜嘢，又或者香港過去嘅歷史背景點解造就到香港嗰個制度同大陸唔同？佢啲唔掌握嘅嚇、只係話強國崛起，我自豪 係啦。 咁你就要遷就佢啦。 咁所以咧，我話而家嘅由呢個強國女所反映出嚟嗰種個即係意識形態咧，我覺得係好係一種。幾複雜嘅一種嘅叫做新中國人嘅一種嘅，又比起即係我諗阿陶傑所講嘅小龍 DNA 又唔同咗啦。係嚇，佢唔係小龍嚟嘅，我覺得又唔係小龍 DNA 嚟嘅，係大國崛起之後嗰種嘅自信與自卑夾雜埋一齊，再加埋嗰種嘅放任任性。 是 即是一種很複雜的一種的民族性 出現了。這個女人，因為強國女呢，就唐林玲呢，就她的新聞出了之後呢，就有些人這樣說，就說，喂，她去法庭那裡拍照，其實是不是就是最近好似特務啊嘛， 係嗰陣時，除咗話佢聲稱喺呢 咁多人去影相嘅， 學習法律，又懷疑係聲稱係咪有咩會計師，又話係呢個中鐵建嘅高層啊、管理層啊，甚至乎被懷疑佢係咪被國安係去聘用、收買、去搜集呢啲資料，影相咧就影啲陪審員，因為就係啱啱喺唐林玲被揭穿咗佢喺呢個旺角暴亂罪嘅案件審訊嘅過程影相，係幾日前嘅啫，就喺梁天琦嗰單案件審訊之後咧，又係發生咗呢樣嘢啊嘛。發生了兩次、三次，去到結案陳詞，去到即係陪審員用了廿幾個鐘頭，係去即係未有一個嘅裁決嗰陣時，未有一個決定嗰陣時咧，就有人將法庭裏邊影咗陪審員嘅相，九個裏邊有四個寄咗去法庭嘅行政部門嗰度啊嘛，先至令到點解唐林玲咁高度關注，就係再次懷疑佢係咪有。即係國安係去做呢啲有系統地去收集、去影嗰啲陪審員嘅相，從而影響嗰間案件嗰個裁決。 嗱，呢個咧就係呢單新聞嘅公共性啦。 嗯 ，OK， 我當然認為咧，我係今次好認同呢個法官嗰個嘅嚴正執法嘅，我係好認同佢呢一樣嘢。不過我睇呢件事咧，我就 一直都不覺得呢些在法庭影相的大陸人咧，背後是有乜人指使，或者係背後有乜嘢嘅政治陰謀喺度？我唔相信嘅。嗱，我講下我點解唔相信啦。其實我覺得成件事係發生咩咧，就係、是、大陸而家有好多嘅叫做旅遊嘅推介， 哦， 有一啲咧推介去沙灘住宿，有啲推介你去睇法庭。啊，因為點解啊？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嘅法庭咧係同我哋內地好唔同嘅，而且係 open for public 咧，係你可以隨時行入去睇嘅。 即係變咗係而家係獵奇嘅一部分。 獵奇嘅一部分。係啦，香港咧而家咧係喺好多內地嘅一啲所謂一日遊好、兩日遊好呢啲咁嘅網站咧，其實咧有好多嘅景點啊，其中法庭係一個景點。係呢班人咧就唔清楚知道咧，就法庭係唔影得相嘅。 嗯， 因為第一，當然啦，呢啲網站可能 因為啲網站推介嗰啲文章就係有人以身事法咁樣真係影咗相，寫埋文章，據細無遺地講自己喺法庭睇到嘢，自己嘅感受，跟住咧就再有一啲所謂嘅指引。嗱，你要去睇咧，就要留意呢啲，留意嗰啲。不過就係冇講話留意唔好影相。係 啦。或者有咁講嘅，有講都好啦，佢哋都可以照影嘅，即係佢哋，我諗有機會係咁樣嘅。但我覺得咧，而家我哋香港嘅法庭咧，係成為內地嘅所謂遊客嘅一個獵奇景點，就產生咗咁多呢啲嘅所謂去法庭嘅大陸人咧去影相。呢個係我對成件事嘅睇法嚟。因為點解咧？如果真係要影響嗰單案咧，嗱，老實咁講。啲國安好咩住？有太多方法啦。 哦， 即係你就算要，你認為佢唔會知道你陪審，你陪審員嘅名單咧？佢如果要去影響你嘅陪審員，呢一班咁嘅國安，去隨時揾到啲陪審員。 嗯， 第一呢個係我嘅認為，即係我理解中國嘅國安。你諗下嚟到香港執法添啦，你諗下嚟到香港捉人添啦。佢會如果佢真係想影響個法庭嘅判案，佢有太多其他更有效嘅方法。呢個我第一，我諗。第二咧就係、是，其實如果你真係話為咗拍照嘅時候，你知道啦。我二十幾年前，我做記者嘅時候，已經有一啲微型相機咧，係、可以咧有針孔啊，針孔相機。我二十幾年前咧就已經帶住啲針孔相機上大陸嗰度咧，就做一啲深度調查採訪，包括啲入去上海孤兒院啊，又跟住咧。搞到我成個呢度窿咗嘅，因為發嗰啲當時喺電板 過熱啦嗰陣時係， 但係而家更加唔使啦。而家一支筆可以係，而家所謂嘅以前係特務武器咧，而家基本上咧就已經可以隨時買得到。 係啊，有啲好似 Google Glass 咁。 Google Glass 啊，或者就唔使去到 Google Glass 都得噶啦，已經。咁所以如果你真係為咗拍照嘅話咧，其實佢係唔需要攞個手機出嚟同你拍嘅。 嗯嗯。 好似你講戴個眼鏡又得，攞支筆出嚟又得。啊、所以我自己睇咧就話，呢件事咧就我唔認為係一個嘅叫做涉及到就係話想影響香港陪審員嘅嗰種嘅即係威嚇陪審員啊呢、這個目的。 嗯， 因為有太多更有效嘅方法可以做到呢樣嘢。 但係你點樣解讀啊？梁天琦案喺陪審員即係、就是、收到嗰信係直情話到明俾個法庭知道。 你覺唔覺得好奇怪？ 佢仲有好多相。就算他不是真的要近距離去在、恐嚇這些陪審員、但只要產生的效果是令到陪審員相信他有可能會受到這些這樣的威嚇、脅迫、壓力的情況之下呢，想達至到那個客觀效果，即是影響他的裁決的話呢，就會出現的了。即係我覺得較難係去即係去有其他合理嘅推斷，點解會有人將呢啲相寄到去法庭嗰度？ 嗯， 而呢、這個呢種嘅新聞，呢種咁嘅事係過去係絕少地出現嘅，喺、香港。所以我哋點解即係今次咁多人關注啊？陳慶偉法官點樣處理咧？同埋香港大家知道啦，就除咗係法庭呢啲咁樣嘅新聞，就係、過去香港嘅行呢啲執法。部門特別是警察啦，好多時你會見得到嚇、有啲強國人嚟到呢度殺嘢啊，又或者係同香港人坐起上嚟，好多時候放走佢啦。咁、去到法庭，有啲人直情走咗數啦。你知道好多因為呢個限奶令咁樣咧，係、過咗境之後咧，就明明法庭係要即係去懲處去走咗去啦。以前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啊，去衝呢、這個急症室 又試過呢啲咁嘅情況咧，直情走咗數啦。走數唔單止係警方添啦。 唔單止係法庭添啦，我哋嘅私立醫院又有，公立即係唔係私家醫院又有，公立醫院都試過有嚇，咁、所以即係呢種唔係偶發性嘅，咁所以點解今次喺下晝今日個新聞出嚟話呢個唐林寧被呢、這個？還押，起碼今晚咧，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嘅同時，點解好多人講話要請阿小鳳姐出嚟啊？大快人心啊！法庭係咪終於做翻件好事咧？咁樣喺呢一個審訊啊，梁天琦案裏邊嗰位女法官竟然先後兩次放過咗。啊，同埋有庭警兩次放過咗聲稱係大陸遊客講普通話嘅人，但又影到相放走佢，又俾佢哋自己咧係刪除咗手機裏面嘅相片，又放走咗佢之後咧，今次好似有第二個唔同嘅處理咁咯。 嗯，好咁啊嗱，今次咧呢、這個強國女咧，我諗我哋睇到即係話中，即係總言之咧，就係睇到佢哋嗰種或者咁講啦，我覺得係強國女咧，我就覺得教佢嘅行為咧就較似咧係。觀光， 觀光， 佢個 case 咧就較似觀光，即係咧其實就但係夾合埋佢嗰啲嘅，我叫做即係造假嘅一種民族性咧，就於是就產生咗一個咁瘋狂嘅行為 啦，同埋有啲黑色幽默嘅，因為真係。有啲癲癲喪喪嘅事態發展已經高度地俾媒體關注到，仲可以咁樣又報假地址啊，又冇做保釋啊，而家還押之後咧，就喺個犯人欄裏邊咧，就唔係好似之前咁面對法官就趾高氣揚啊，駁嘴啊，鬧翻個法官轉頭啊，咁樣係即係有啲真係好似周星馳裏邊嗰啲咁樣嘅情節係出現咗嘅， 係。好啦，咁啊一陣咧翻嚟招呼另一個西人啦、啊， 一個啫咩？好多個喎、 啊。翻嚟招呼另外一啲嘅西人啦，咁啊，呢个马时亨啊，先讲下佢先啦， 系好， 好啦，今日咧当然系木槿花有新嘅贡献啦，咁我就系介绍俾大家嘅口切一家家韩牛餐，第一就有我哋嗰啲名贵嘅添池啦，咁第二咧就做汤啦，咁汤咧呢个超级蒜蓉汤好饮嘅，呢个咧就辣少少嘅韩国汤，咁两款咧就拣一款。咁跟住咧就到肉啦，大家睇呢塊呢兩塊肉係幾靚？呢、這個咧就是牛柳啦，呢、這、一個牛柳咧係最嫩嘅，呢、這、一個肉眼咧就係非常之香嘅。咁你兩樣咧就揀一樣，咁呢兩塊咧就係成隻牛咧口切最好食嘅。咁你仲有兩種肉嘅，一個咧就係腹協兩側肉，然後咧就有個稀有部位，所以係非常名貴，可以係風門柳或者大理石。好啦，咁食到呢度咧。咁你咧就會有韓牛他他石頭鍋飯，咁呢啲咧係用 top round 做嘅牛肉，咁、那個鍋氣咧非常好食嘅。呢、这、一個係堅持炒飯，咁然後咧仲有我哋韓式嘅 dessert 嘅。好啦，你可以咧叫多一嚿呢一個牛柳或者肉眼嘅，其實咧就係、是、即係加多380蚊嘅啫，喺個二人套餐兩個人就係988蚊。